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有啊。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没有。 靠。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致力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该我上场带飞了，作者一世华商。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第35集。 不认。 那怎么样你才认？ 你 PK 打得过我就认。 谢成岩见小队的人都在专心打 BOSS， 便凑近一点压低声音。 哎，我打不过你，我小舅舅肯定打得过你。我听景星说你喜欢江晨，哎，你知道他是我小舅舅吗？ 江晨看他一眼。 哦，是吗？ 果然是知道。 他还没有提起内测号和他妈的事儿，见这小子装傻，便暂时也跟着装傻。 是，不信啊，哪天我去我外公家，咱们视频，我给你看看我小舅舅的奖杯，那可是游牧联赛第一赛季和第二赛季的奖杯，还有第二赛季的 MVP。 他想借着小舅舅的威风把这个弟弟认下，但说到这里便觉得自己既幼稚又对小舅舅不尊重，更生出一点惋惜的情绪。 我看过他比赛的视频，是真的厉害，可惜啊，没能和他说过话。 江晨沉默一下，摸了摸他的头。谢成岩挑眉， 中二少年竟然还会安慰人。 他想起自家亲妈对这小子的评价。 人貌似…… 你觉得你小舅舅和方景星谁厉害？ 谢影帝还是有点偶像包袱和节操的，他没有无脑吹。 这个说不好，但如果他们 PK， 我肯定站我小舅舅。 江队点头，对这个外甥很满意。他看看外甥这一身时装，估计不缺别的，便送了点花。游梦有送花系统，鲜花可以表白，也可以表达喜爱和崇拜之情。各排行榜里的人气榜就是按照收花的数量来排的。国服的送花语录入乡随俗，选取的是古诗词，有些还做了少许改动。玩家只要送够一定的数量，就能在里面任意挑选喜欢的发出来。江晨把那些山无棱天地合之类的全都给过掉，勉强选了一个不那么像表白的诗词，按了发送键。 玩家十方俱灭，向玩家青岩赠送99朵玫瑰，子夜芭蕉雨，原是眼前人。 谢成岩的周身浮出鲜花特效，愣了愣。 突然送我花干什么？ 你值得。 谢成岩一时摸不准他的意思，正想再问一句，只见一条消息顶了上来。 这是本人？ 人们好奇地点开，震惊了。 十方俱灭看着又冷又潮的，开服至今只冒过一次泡，还是为了怼人。这么一位主竟然会给别人送花，是什么情况啊？难道本服的第一盘狗血又有后续了？ 副本小队恰好打完 BOSS， 几个人看着这两位当事人摸完尸退回去，在门口遇见了过来找他们的暗冥师。他们虽然也吃过瓜，但经过这几天的相处都能看出封印师和暗冥师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就是不知道其中有什么纠葛，以及这位被封印师钦点要加进队伍的青岩和他又是什么关系。此刻见着三个人对上，炸子等人便默默挪开一点给暗冥师让路。方景行点他们进队。 走吧，打十人本。 不是，99朵花呀，不发表个看法？曾经为爱收烟花荼毒的事儿你忘了？ 他们又看看这三个人，听见一行人干咳了一声，只好忍住探究的欲望朝十人本走去。后面的三个人慢悠悠地跟着。方景行 看一眼某个混小子，不得不承认心里是有一点点酸的。他这些天陪打本、陪练级、陪钓鱼，还陪过剧情，自认为没对哪个选手这么好过，却连一朵花都没有。 只送他不送我吗？ 路人粉。 我记得内测的时候某人也说过是我的粉丝。 那是刚粉上。 江晨看了看这个货， 粉上当天过得太热闹了，就决定不粉了。 咱说点良心话，那天也不是我一个人有错。江晨沉默，当时确实是他站着给人喊六在先，才弄到一发不可收拾的。现在有没有宠粉的意愿啊？ 没有。 谢成岩在旁边听了全程，顿时幸灾乐祸的笑出声。见八卦群众都在呼唤他，问他被大佬送花有什么想法。游戏世界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身份，他比较放飞便冒了泡。 因为我值得。 八卦群众一见他冒泡再次激动，纷纷询问暗冥师有什么想说的。暗冥师本人没什么想说的，就是有一丝微妙的不平衡，想着以后一定要让这封印师心甘情愿给他送花。他在送花系统里翻了翻，看见一首诗，觉得很合心意，就用了。 玩家暗冥，向玩家十方俱灭，赠送99朵玫瑰。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 江晨不为所动，简单道了声谢，继续往前走。谢成岩看一眼好友，觉得太惨了，给他一个安慰奖，诗词直接系统随机。 玩家青岩，向玩家暗冥，赠送99朵玫瑰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只叫生死相许。 哇，这瓜帽子有点香，三角恋呐！ 炸子几人忍着回头的冲动，终于到了副本门口，一行人便进去打本。等到出来，他们看着这三个人，想知道会不会发生点什么。就见封影师平静道：“ 我下了，明天见。” 这就下了？ 睡觉。 谢成岩是8点多上来的，他陪着玩了一会儿，也就到9点半了。炸子几人和他玩了3天，知道他每天固定时间下线。谁知道今天这个情况依然雷打不动，再次觉得是个狼意，望着他原地消失了。谢成岩有些意外。 他这么早睡觉？ 他作息规律。 谢成岩佩服，跟着他们换了另一个十人本。炸子几人暗中观察，发现刺客和暗冥师的关系不错，但没什么火花的样子。估摸他们可能是送着玩，只觉这答案特别不惊喜，嘴角抽搐一下，老实下来，成功把刺客带到了35级。谢成岩终于迈出领域去选了体系，加入如意帮会，又和他们玩了一阵便下线了。转天早晨，众人8点半集合，坐在帮会的会议室里，听着暗冥师讲解打狮王的思路。简单讲，他们有一张林怀给的召唤符，说是必要的时候能喊他帮忙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